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向路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卡方国际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心理咨询专家柏成刚。柏老师您好。 哎，向路你好，大家好。 今天和柏老师一方面要回答一些朋友咨询的问题，同时呢在节目一开始要探讨一个话题，从大公司出来的人为什么难以放下身段呢？我们先来从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所谈起啊，那就是负责人力资源业务的聚美优品高级副总裁刘惠普前一段时间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发了一条内容，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讨论。他的微博是这么说的，这两天面试了几个候选人，与以往不同，这几个候选人的离职原因都是裁员、组织调整。在询问工资期望时，一个人报出了和上家相同的资薪，另外几个人还报出了更高的薪资期望。说实话很意外，在我16年的人力资源生涯里面，第一次碰到候选者全是被裁员的情况。但也让我不出意外的是，大部分还是希望新的工作的薪酬能够有所上调。傍晚和一个朋友吃饭，他说啊，裁员下不去手，就冻结了技术团队所有的加薪，连季度奖金都停发了。但没想到半年过去了，一个辞职的都没有，这可是当年连涨薪都留不住的技术团队啊。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啊，从大公司出来的人有哪些思维惯性啊，比如说还要拿原来一样的薪水，您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合理吗？靠谱吗？ 其实要拿到高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因为被裁员的原因有非常多，有的是自裁，有的是被裁，要么都有可能啊。那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惯性思维，我觉得不管你是自裁或被裁，你要思考一下了。也就是说，环境不一样，你必须要比别人更出众，你才有资格拿到更高的薪水。其实薪水会越来越两极化，就是有的会越来越不好，那有的就是好的，还是会好的企业还是会争相的要你这个人。我觉得要有一个认识吧，你具备的专业也好，能力也好，在现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寒冬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够了呢？原本你可能是8分，你就拿8分的薪水，但是现在竞争者也多了嘛，所以你原来的8分的表现，你能不能再拿8分的薪水呢？除非你是10分的表现，你可以拿薪水高的，可以，但是你的就要表现就要更好，否则你会被比下去也有可能，你会被更优秀的人超越也有可能，那你不好意思，那你可能只能拿6分的薪水。 其实在大公司待久了哈，我觉得最大的惯性就是要拿原来一样的钱啊，当然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啊，我们的管理模式啊，啊，我们的这种企业文化呀， 是的 啊，我们平时打交道的这种方式可能都带着原来公司的烙印。 是啊，我们原本公司里面我只需要把我的这一份工作做好啊， 我们在品牌的上面，我是负责做品牌的战略啦，我现在怎么在做项目的执行呢？我是不是多做了这么多这些事我不干的，我以前带过团队500个人呐、啊嗯，现在我怎么还要得扫地端茶呢、嗯、我讲的夸张一点啊，但是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寒冬啊，老板钱不够发啦，我一个就要当10个用啦，你能不扫地吗？你不会扫地那就当会扫地的人来啦， 嗯， 是吗？所以过去的这种惯性思维认为我在某一个职位，我在领导过这么多人，我来这里我就是属于要领导别人的，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嗯， 也就是说你要领导别人之外，你要被领导的能力跟更多元的更放得下身段的这种能力也要够， 可屈可伸啊，大丈夫也啊。 对呀、啊，能屈能伸是好事儿嘛。很多人这个看不，特别现在，你如果真的不能屈不能伸，你很难生存。 嗯， 如果今天你能够一个人干三份工作，你只能干你自己的工作，你觉得老板要裁谁呢？ 嗯，其实企业得屈和伸呢、啊。 他对呀、啊，没有办法的呀。 关门了， 老板没有一个人想要把员工裁掉的。 嗯， 对不对？最近我们的这个。不好意思说哪一家了，那他说呢，我一开始在选择我的企业的时候，建立我的企业的时候，我就已经说好我绝对不会裁我公司的任何一个员工，现在不行了，遇到公司股价暴跌了，然后遇到这么多问题我就得裁呀、啊、那怎么办呢、嗯、当初说的话得吞下去、啊、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可千万不能把老板曾经说过的话 当圣旨 金科玉律是吧当然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也绝对不能够相信啊，说不收快递费就永远不收快递费 啊，对呀、啊、那就时代不同啊要转变啊， 我们说的是不是一家好，那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从员工的角度啊，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变得比环境慢啊，就是环境变了我们还没变，但是自己却不知 啊。中国的环境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其实说真的，这个经济的循环变化其实很快的，其实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开始往上升，升到一个顶头，然后往下，然后最后触底，然后再反弹，其实很多的经济体都是这个一个模式哈、 嗯、 那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差到那个程度，真的，但是大家都在继续努力，但是你要有意识，你要知道我们处在什么环境，不论是整个大的环境，或你自己的这个小的公司的环境，或你个人吧，还有一个你自己处在你们家里当中，你什么地位你都要搞清楚，对，所以你时时刻刻都要清楚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很多人是不掂量的，所以就以为自己很重，那这个那你就不客观，可能同一把秤以前秤出来你是50斤没错，但是现在环境都变了，你一称你只剩10斤了，你没有竞争力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 哦，所以得时常有忧患意识，就不会这样、 啊、 是吧？ 你怎么有忧患意识？那就是你要常常往外嘛，就是你不能老钻研到我就是好好做我的专家，好好把我这个工作做好，好像是以前好好把工作做好，这个是一个褒义词啊、 嗯。 现在你只会好好把你工作做好，这个是一个贬义词啊。你怎么只会把自己工作做好呢？看不看外面的世界的发展？你看不看整个经济的趋势？你看不看我们公司的现况啊？ 嗯， 你都不了解，你好好把你工作做好，忽然之间，所以被裁的人也很冤枉。他说：“哎呦，我已经很尽心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了，但是现在远远不够啊。” 好。啊，当然哈，我也打个岔啊。我认为呢，比如说做某些艺术创作的， 嗯 啊，包括文学创作啊，包括做一些理论研究的， 嗯， 基础科学研究的， 嗯。 啊，你可以啊，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这个空间和世界里， 对， 不在乎外界的变化和评价，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这种职场人士来说的话，还是要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不断的去了解和接触外界的世界， 对，就要向这个香露学习一下。因为最早接触你是因为谈心理的话题，现在谈职场的话题，未来我不知道要不要谈太空的话题，所以我觉得香露的一个特质就是你是拥抱变化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你要拥抱变化， 好， 要不然很难受了。 这句话我们在节目里播10遍， 好 好好。但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最近呢，我们也在微博上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朋友圈里也好啊，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类似的啊这个文章啊，难免会引发一些负面的情绪啊， 对， 比方说担忧啊，比如说联想啊等等啊。那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毕竟还是别人家的事儿嘛，是吧、 嗯、 我们家公司的事儿也还好嘛，是吧、 嗯、 即使有危险，但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嘛、 嗯、 但是就是现在心里不爽了、 嗯、 怎么防止这种负面情绪的蔓延，继而影响到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呢？ 其实一个信息出来，你可以朝两个方向想，一个就是，哎呀，糟了，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反正我就是下一个要倒霉鬼了，就是你可以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停损哈，咱们买股票不是要停损吗？是的，的确，衰败负面这无可阻止嘛，因为整个世界的环境也都这样的嘛，对吧？无可阻止，那你难过一下你要停损吗？那你就要开始去另外一个，那好，那如果是我，我会不会被裁呢？那如果会，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该怎么争取呢？就是你可以难过，但难过完了之后你要想解决方案嘛，要不然就很难受了。 好，要么就去他的吧。 对，无所谓，我被裁了我在家里也爽，也 OK 呀。 每个人每个人的活法。 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朋友的问题啊，也和目前的现状有关系。这位朋友说，他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去年同期我们招设计师，几个月没有人投简历，最后只能在人才网上主动去找人，到了年底才找到人。今年一个设计师因为他个人原因辞职，没想到我们发出了招聘信息，一天就收到9封求职信，这和去年相比可是天壤之别啊。问题是投简历的这些人呢，都是不错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工作了3-5年的，对工资的要求也不高。再想想今年的情况，虽然招聘到人固然可喜，可是对明年的业务却没有办法乐观起来。如果这个企业家找你咨询呢，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现在是属于这每一家企业可能还不一样，有的人是你看他僧多粥少了，对吧？那这些僧就来了，那你得好好的选啊。这当中也有各个鱼目混珠的各种人都有啊，但是如果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明年业务没有办法乐观起来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他是从找工作的人多起来了。 好，那这个老板就非常先进了，他发现，哎，为什么多起来了？因为不好找了，因为失业的慢慢多了，所以他会这个没有办法乐观起来。我觉得这个老板还蛮前沿的，他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我做的是技术开发和管理，经常面试程序员，前后端的都有。那么但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要的啊，大家看看合不合理。他说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来面试居多的都是大专毕业的程序员，第一年在公司 A 上班工资5000，第二年在公司 B 上班工资7000，来我们公司面试就要9000起。如果不是 B 公司倒闭，我是坚决不会要的。第二，如果只是工作1年就跳槽，工资要求也不高，可以考虑。刚毕业可能选工作不慎重可以理解，但工作了2年以上还1年换一份工作的，坚决不接受啊。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啊，他为什么说第一个不要，合理不合理啊？就是第二家公司给他开到了7000是吧，然后再来他们公司面试要9000，那不是公司 B 倒闭他坚决不会要，换句话说 B 公司倒闭了他才要。为啥呢？ 就表示说这个人他是被动的嘛，他不是主动辞职跳槽的嘛。他很在意，你看他的那个问题都是他很在意别人跳跳跳，他不想要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也可能成为别人的跳板啊。 他更关心的是这个。 对。 而不是关心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 有点意思啊。 就是说他能挣到7000了，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到你这儿来9000，你怎么不考察一下他的能力呢？ 对对对， 而是考虑他跳槽的问题。 对，他如果说是被倒闭就倒闭了，所以他是被赶出来的。 对呀，那 他可以接受。 我们反过来应该想的是他留在一家公司了，是不是？ 是的，所以考虑一个人他是不是跳槽跳槽跳槽，这个是一个要考量的。然而更多的像香露刚才说的，我们要考虑他本身本质的问题。有时候他的跳槽是因为他的这个雄心啊。其实跳槽问题在中国是蛮特殊的， 啊，在日本呢，现在稍微好一点。以前日本还终身制的，他就是一辈子就干一份工作。那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好的环境，好的一个工作机会，所以无可厚非。那如果你是老板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一件事，你能不能让他停止跳槽，在你这个公司能够待得更久，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再来，我觉得也不全然是他没有那么的没有表忠心吧，因为他认为跳槽可以把他的这个，如果在单纯就认为跳槽可以把他的这个身份也好，薪水拉高的话，那这个人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只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老板啊，只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太偏了， 太单一了， 对，太单一了。 但他后面说的话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啊，我奉劝做技术开发的年轻人，跳槽确实能够使自己工资提高，但凡事都要有个度，一年跳一次太过频繁，会葬送了后续第四年第五年的提升，而且会陷入不断跳槽的怪圈，最终年纪大了无法转型做管理，只能转行。以我个人经验，真正让自己工资有较大提升的，都是在工作的第四第五这两年，而这个时候呢，基本会成为管理者，前面的几年都是在沉淀。 这个话我是非常认同的。那如果你真的不是这个公司太烂的话，因为我员工看的角度跟老板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感觉这个公司好像没有发展了，他可能也许正好在组织端过程当中，那你待久一点，你会随着这个公司一起成长，伴随着公司会提拔的是因为伴随着他成长过的这些管理者，而不是除非他需要特别的专业，他可能找了一个空降进来。那如果你真的能够伴随着他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最苦的过程你也经历，最好的过程他就会跟你分享。所以他讲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在第四第五年公司就看到了你的一个不离不弃，看到了你的这个陪伴，看到你能力方方面面都看到，反而是你的机会。如果你频繁的跳槽的话，对的，他刚刚说了，你只能什么，你选择什么，你只能选择转行。你没有办法积累你的管理的经验。这的确是忠告。 是。另外呢，也结合目前的一个现状，我们发现呢一些企业，他们现在招这个网页前端后端开发的啊，已经比较少了。不如招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多了。其实也能看到，就是有些技术岗位啊，它是这个风水轮流转的。 对，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面跳槽过于频繁的话呢，就你永远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对，而且你只能做技术的话是不合适嘛，你未来你还是要需要有管理啊，需要有这个人际的这种手腕，都需要啊，你才能到高层嘛。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朋友的情况。他说，我是34岁了，男士，在一个公立高校当老师，现在有个机会去外地省会央企做工程师，综合待遇呢比现在要多4万多，实在是不想当老师了，感觉不太适合做学术，也不喜欢上课，但是又害怕年纪一大把了从头开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34岁， 那我就要问啦，你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吗？80岁老太太创业啊，所以年纪不是问题，而是你要掂量一下你自己的性格，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挑战，还是只是一时的觉得哇4万多哇好棒，被薪水吸引，那你就要付出代价。 但是有一种问题啊，就是我既不喜欢做学术，也不喜欢挑战。 那不行啊，那你就只能过着一个被别人安排的生活啊。我相信这样的人蛮多的。好了，那你总要选出哪一个比较不喜欢的也行啊，对不对？两害相权取其轻， 无奈啊， 真无奈，你得做出一个决定，要不然你其实他是可以，要不然他就不会去寻找这些机会。我觉得你看到的这样的机会， 我倒觉得34岁什么老啊，你在50-60岁老头子面前你说你34岁是老，我觉得你也太老化了、嗯、这个讲得太早了吧，人生70才开始哎。 这个你看啊，现在有很多90后也说老了会不会和他们之前的工作啊、一直不顺心啊、一直做得很苦，或者说一直呢没有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探索得很累，这种有关，就是说心累了， 是 心老了， 其实都是心老了。你看80岁说自己很年轻，30几岁说自己很老，所以老与不好它是一个客观，它有主观的啊，年纪摆在那，但是也有一个很客观的认同啊。我很多朋友啊，不要朋友、啊、客户吧，40周岁说我得了怎么更，我到了更年期，我说您几岁啊，我说快40了，我说更个头啊，更这怎么更啊， 早更， 对，即便现在有早更但也没更的那么早，我说很多时候你心里要调试一下，那可能更年期就往后了，所以你说这个是先有鸡还有蛋呢，到底是心情不好才得抑郁症，还是抑郁症之后心情不好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心态还是很重要的，无论我觉得你待在这或要不要挑战或待在原来工作，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但是你得要有一个，我建议啊，除非你后面有一大家子人要养，你有很多的负担，那你就想清楚你这个跳了槽以后不稳定怎么办。但如果说你还是一个个人，或者你还是有一个怀揣一些梦想，那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34是一个蛮好的年纪。 刚才您谈到那是一个理性分析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去外地啊、我的家人也要去啊，或者是我到一个新的地方要重新开始啊，这个理性的分析啊，我能不能够做得过来，是吧？但是还有一个很感性的分析，就是你得重新定位一下自己、这个年龄段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应当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我真的可能我自己就是这么个实践嘛。我50岁的时候决定跨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做的这个资本方面，50岁做的决定，你觉得合适吗？ 可能您得活到120，所以无所谓。但是是不是会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在他人生发展的这个阶段当中，某一个阶段会出现觉得哎呀心气儿不高，热情不大、热情不大，是吧，感觉自己老了的情况，是在阶段性的环境当中啊、出现的。以后呢，比如说他到50岁了，又像您这样啊，这个事业第二春了，又燃起了火花了等等， 这个不容易。我觉得成功就是一种习惯，性格也是习惯养成的。当你30几岁就有那种老人家的想法，我比较难相信他在50岁的时候他会年轻起来。除非你从现在30岁就觉得你自己要做一个新的人，这新的人不见得说是要去找工作或者去跳行，不是这样，而是一个你重新喜欢上你现在的行业也可以啊。他现在是说他也不想当老师的，你如果不想跳槽，你不想去冒这个险，那你重新在你现在做老师行业，你燃起一些 passion 热情啊。很多当老师当的好有激情的，我从小我就被我们一个语文老师影响的，让我对于语文没那么排斥啊。以前啊，因为我是理科，我特别喜欢理科，但是我小学一年级时候遇到那个语文老师非常有意思，我高中时候遇到那个英语老师也是很有意思，让我燃起了对学习的一些兴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老师呢？那这是在你本行业，我说不管你转不转行，我是另一回事，而是说你要能不能够在你34岁这么老的情况下，你开始去培养一些积极向上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你34岁不培养，你50岁忽然间变成积极向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好，职业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要客观理性的来分析啊。 对， 但是甭管你去做什么，都应该让自己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找到一些激情、成就感、价值感。 对、 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之外有也行。 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些答案吧。我觉得你把你真实的是不是真的不想当老师的这个原因你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写一写是不是你真的能够在当老师当中再燃起一些热情。如果有，那我觉得你还是再给自己半年或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说这个央企的这个工程师这个

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从实习到毕业啊，一直在这个单位，也非常认真勤勤恳恳地做事，今年公司的人陆续进了很多新人，而工资起点都很高，由于岗位不同，我也告诉自己，人家是技术性的岗位，不能和我这种内勤岗位相提并论，我也很本分地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暑假的时候啊，由于人员调动，我由原来的销售内勤调到了财务部，领导让我兼顾一下财务的工作，帮忙分担一下财务部的一些事情，我也很开心，心里想，哎，怎么算也是升职了吧，调整岗位，领导也没有说待遇问题。直到每每看到同事们都有多少的涨工资，我这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也想提一下要求，但是心里想，才到了财务部没几个月就提要求不太好吧，于是我就默默地熬了几个月。11月，我发现新进的毕业生行政助理的待遇居然比我这个老员工还要高，不是我看不起应届生啊，我向领导提出了涨薪的申请，也没有同意，人事的反馈是你的工资已经可以了，我的心凉了，我感觉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哎，真的是，也许我老了，又老了啊，没有了利用价值，没有给公司创造出好的价值了，我是不是应该离职呢？ 嗯，是， 环境使人老，岁月不等人。 其实这个问题蛮多人的状况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今天真的可以站在一个老板的立场，好好的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没有利用价值，为什么？人事的反馈嘛，哈，说你的工资已经可以了，为什么？人家拿个10000，你只能拿8000，为什么？你能给我这些答案吗？他只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想要知道答案的。你看他没有利用价值吧，没有给公司创造出好的价值了，是不是？他想过吗？ 嗯。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想，因为就是你看嘛，我刚刚说的，我也很本分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远远不够了。你现在只有做好你自己本分的事情，是最失败的一个工作者。 嗯， 以前是很对的，你就把你自己事干好。No， 这家公司你可以发现，它跨度是很大的，它从一个内勤到行政到财务，我这都能跨，所以这家公司。好的一面就是他可以给予员工的这个机会是多的， 嗯， 那当然员工就要思考我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你知道我那个合伙人他之前在阿里吗？他说他在阿里工作这几年他换了20个岗，他是高管哦，非常高的高管，包括这支付宝啊，之前的天猫，这都他们创出来的。他说呢，马云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今天就去那个岗，没得商量哈，你熟悉好不熟悉好，你就去给我把那边打下来。你今天就去那个岗啊，支付宝这边当初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天猫那边你怎么样，你必须要去做这个供应链这一块，你必须要做，就是非常的天马行空的换了20个岗。 嗯， 你必须要做。那这20个岗让你去做的时候，第一个首先你接不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挑战的话，那就 我所谓接受挑战更积极一点，也就是你怎么样在财务上面你能够做好，你的行政上面你能够做好。其实刚开始进来的这些人的薪水比他高的时候，他就该要有危机感了。 嗯， 还熬几个月，他熬几个月是怎么熬的呀？就静静等在那边吗？等天上掉一些东西下来吗？ 就等老板自动尝新。 对呀、啊，怎么可能？ 然后就去问了。 怎么可能？你觉得老板可以的？很多员工都认为说，老板你看不见我的努力，我可以告诉你，老板都看得见。你当老板是瞎子？你当老板都不在办公室看不到你吗？不可能，老板眼线这么多，他怎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呢？ 嗯， 所以各位员工们别傻了，老板都知道的。 好，你看一开始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啊，从公司出来人还带着惯性， 嗯， 这人还在公司， 对， 这惯性依然也在， 对， 还没出来呢，是吧？ 对， 那他现在想出来，我觉得如果就像刚才啊、白老师您所分析的这样，他就算是出来了也会带着惯性的。 你出来了你是不是要离职？这不是你要考虑的，因为对你到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家也会考核你这些方方面面的呀。 嗯， 你还要在另外一家公司再循环一次吗？ 嗯， 我觉得你先把你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先把它搞定吧。 这位员工是一个忠诚度极高的员工，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跳槽。 嗯， 直到有一天发现别人新来的都挣得比我多了， 对， 他才有这个跳槽的意识。 对， 前面我们也谈到一些案例啊，说不要老跳槽，对吧？ 嗯， 但是他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跳槽思维。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要通过跳槽检验一下自己现在值多少钱，你可以不去、 嗯、也可以。因为有些人的确他是属于比较稳定，他也希望能够长期待在一家稳定的公司嘛，能不变就不变、嗯、不得已才跳。那男孩子有些比较雄心壮志一点哈，所以可以啊，你我倒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啊。也许他试过了两三家他就知道了，原来是我自己可能要提升一点，原来全世界老板都这么不好啊，都这么坏啊，他可能会有体会。跳槽也可以让他有一些新的一些学艺住进来，也蛮好的呀。 嗯，或者是说呢，在从实习啊到毕业再到现在这些年啊，这中间你得尝试几次试着去跳槽， 嗯， 然后去检验一下、啊、 嗯， 我的这个薪资水平在市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人家对于我这个岗位又有哪些新的要求。 对，我建议34甚至现在35以前吧，我觉得都让自己的宽度够一点。 嗯， 有很多人说我一扎我就往这个深度里面去扎，我说你现在又不是50-60了，真的就在这个深度里面有很好的发挥了。我说如果你现在才20多岁，我建议你宽度放宽一点，就你眼界放开一点。 嗯， 你多多的尝试是件好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们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案例，他说我在一家很大的公司上班，工资当前还算可以，当地的这个平均工资啊，我大概是他的一倍，自己33了，家人在老家，我孤身一人在这里，部门有几个小领导，分管不同业务，我的直接主管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位大主管，同时还监管其他的一些业务。我们这些团队啊，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主要是支持其他几个团队的难点技术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呢，在其他几个团队都有掺杂。之前有老前辈留下来的产品让我接手，是在大主管业务块里的，因此啊，大主管经常让我过去支援。自己直接领导对这些产品倒不怎么过问，但是呢，也会安排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就感觉深陷其中，几个小团队领导都有活让我干，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但现实情况呢又甩不掉。最近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在公司吃饭或者是路边偶遇我这个大主管的时候啊，我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每次呢，他都低着头，或者是眼睛直接挪开了。我心里啊一阵大大的尴尬，然后呢我就直接走开了。虽然隔得很近，但是我猜不透大老板的心理，难道他对我的工作意见很大？我有点战战兢兢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才好啊。老家的同事给介绍了个工作，工资啊少了好几千，暂时不知道该不该辞职，纠结不解，彷徨，还有点迷茫。 嗯是， 你看我们这几个案例都是说啊，我要不要走啊？ 对，对， 要不要走是一个考量。那如果针对他这些，他提到了这些问题，怎么那么害羞呢？对老板低着头，搞不好他正好看他肚子怎么变大了，对不对？眼睛直接移开了，搞不好青光眼啦、啊。不管什么原因，他心里大大的尴尬，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去把这个尴尬给解除掉。有时候在工作上面就是这样，我说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很膈应，怪怪的，那你就要去解决它。真的你要去解决，不管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就是你对呀、啊，你猜的结果你就得开始纠结啦，不解啦，彷徨啦，战战兢兢啦，干嘛呢？当然不是直接问你怎么样，你看不起我，你怎么样，你对我有意见，不是这么直接问。我觉得要学一些沟通的技巧，能够去了解，比如说，我们去吃个饭。因为感觉他这个大主管跟他还算是有业务接触的嘛，对不对？咱们吃个饭，请你喝个茶，喝个酒，什么都行。我觉得这种关系的拉近比猜疑好。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只有这个而已啊。猜了太多了， 是吧？当然他们这种组织结构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一个人要为好几个部门去服务，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主管的领导，主管领导还有交给他自己的工作， 对， 是吧？ 对。 猜疑的问题，我估计就是他，我估计他的想法就是，你看给别人做的事儿太多了吧，给我这个老板做的事儿太少了吧，所以我对你有意见，你是不是不想在我这干了？ 这真的是有可能。你看为什么会一个人被分派到这么多的工作，就是有一个原因，他有能力嘛，没有能力的话根本你 就 做好你本职工作就得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次验证，做好本职工作绝对不是有能力哈。所以他一定有能力嘛。所以怎么样你能够拉帮结派，我们不要讲拉帮结派，就是本来是敌人，但是我们拉在同一个阵线，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协作的，这个都有可能啊。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太强了啊，引起猜忌了，这个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自己在这儿瞎琢磨。 对对对， 就是你的这个主管，你得跟他好好的沟通，聊一聊， 聊一聊。他如果是嫉妒你，那你我们就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敏感，其实咱俩你看我都还是你下面的，你紧张啥？就类似这个东西，你要让他去消除。那如果说是工作的这个量的分配不均的话，那你就当然。大主管分配的很重要，那你就希望问他，希望我怎么做，直接了当的来问，你希望我怎么多一点的配合你或什么的。当然他的另外他在其他的业务上面也有去涉猎的话，他时间管理相当重要，也就是他怎么样先做呢，我们说8020里面比较重要的20%将先完成，那其他的可能没有完成，他也不会这么痛苦。 哎呀，本身身处在这样一个组织当中啊，就比较考验一个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是吧？你有自己的领导，其他那些部门呢也要你经常去过去帮忙和支援， 对， 是吧？你是先把领导这单事儿直接的这个部门的事儿做好了呢，还是说先把那些活儿做好了，还是说你先做之前先沟通和请示一下呢？ 我觉得自己本身的业务一定要先干好了。 就是你的领导交给你的任务还是要做好。 对的对的，要不然你的支援领导就会不爽嘛。对呀、 那支援如果做不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跟领导说，是吧？我时间不够啊，等等。总之呢就是不要一人扛啊。 对。 好，那最好的结果就是你太有能力了。 是啊，就一看就是很有能力的人嘛，所以这个也要他，那个也要他。但是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人很容易，很多都是这样一直扛扛扛到不行。很多企业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属于那种不说的人啊，就闷着头干，行，我接受，我怎么样就一直干，干到最后就崩了，身体就垮了，对，不见得心理啊，就生理上面也垮了，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些协调。 其实他做的这个工作啊，也许这个在体力上面不累，但是可能心理上会比较累，因为他得分四己主。 是啊是啊， 是吧？其实挺锻炼人的，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挑战，因为也许你以后啊要晋升啊，以后你要升职的话，也要处理好多部门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是吧？ 我倒觉得可以当做对是一个挑战，因为你只有过了这个挑战，你才能变成大领导，对，你才能知道，我觉得要怎么去协调人嘛。其实，在企业里面，特别是大的这种企业。 我们不要说做人比做事重要，但是你不能只光做事，你真的得要看一看人际关系。不是叫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是蛮厉害的。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因为他知道该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但是你是真诚的、真心的这个前提。所以当你学会到这些跟人沟通交流，这倒是一个你未来晋升你必要条件。老板会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到这个高管的层次，甚至更高的这个决策层次的话，他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技术层面或专业层面 OK 的人。 对，但是刚才您说的一个附加条件也很关键，叫真心的。 真心的，不是说这边说谎那边骗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真的能够因时制宜嘛。中国人不讲嘛，因地因时制宜嘛，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这个很重要。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其实在不同的组织里面啊，沟通是有不同的技巧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啊，在这样的组织里该如何做人和处事呢？他说前两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在，结果办公室停电了，我就在单位的微信群里面说了一句办公室停电了。当时领导们就问了一下原因，我说不知道。结果今天我被我们科主任教育了啊，注意啊，他说的是科主任啊，说以后这种事啊不要在群里说，要先上报给他，他再上报。他说倒不是他事儿多，而是某个领导因为那一天在群里回复的比较晚，显得那个领导没有那么关心单位的事务，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就来找我们这个科主任，科主任在跟我谈话了。我又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情，我在单位群里面问一个关于停车的问题，然后某位领导私下回复我说，以后这种事儿啊，私聊问他就行了，不要在群里说啊。我始终搞不明白，现在好像开窍了一点，不要以为你在群里那就是你的群，有的地方看似融洽，但你是没有发起话题的资格的，只有在领导说话之后回答问题，或者是发收到的份上才有我的份儿。虽然我们群里平时说话的人不少，但仔细看看好像都是上面的这种情况，没有人有资格发起话题当主角，那我还是悠着点吧。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点名批评了。哦，还有一次，上次出差，我在朋友圈里发吃喝玩乐的照片，然后当然是引起各级领导的警觉，然后传话给小领导，让他告诉我不要瞎发，即使是个人休息时间出去玩也不许发。我怎么那么蠢？我想抽自己。我给你配个音。 哎呀，这个是蛮同情他的啊， 是吧？就在这样，我们就不说这什么样的单位了啊。总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其实等级还挺森严的，是吧？还挺在乎这个某种形象的，包括面子的。 对，我觉得对，先抽自己两嘴巴子，不过抽两个就行了，因为第二次我觉得应该慢慢就学会了。公司的跟个人的公众就是微信号是分开的，因为不适合，因为的确你要思考到其他人会看到你这个人的活动。对，那当然每个公司也不一样，有些公司就会希望能够发，因为表示我们公司不是苛虐员工，就让你们工作生活都能够结合，劳逸结合，所以每个标准不一样。你看他不是讲了刚才什么停车的问题啦，停电的问题啦，总之都是这些问题，对不对？我是觉得如果你还要待在这个企业的话，我觉得应该已经学到两次了嘛。一次就是要跟科主任来报告，跟他报告的原因是他也写得很清楚了，因为有些人回复的比较晚，有些我们是要邀功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晚上回答只有你一个人在加班，你回答只有你知道停电，那所有人是不是都脸上都挂不住？所以有些人想要邀功，我在，有没有？对，只有我知道停电，有没有？这摆明的去伤害别人。所以你往深的一想，如果你的领导已经这样告诉你了，那以后就悠着点吧，就是那种邀功的心理可能要去调整了。包括了这个群里面他说看似融洽的地方没有发起话题的资格，是的，你在公司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就是要尊重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你要尊重一下。而且我觉得一件一件事情的学习也会让你能够成长，知道在这个公司怎么生存，即便是这样，但是你对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那个不要打击掉， 就是不要让这个企业文化 当然这种企业文化不一定好啊， 对， 磨平了你的那些闪光点，生活当中的那些鲜活的一面。 对对 对, 对，但是通常这个结果就是他会离开这个公司，待不下去，也不难不好平衡嘛。就你是一个这么样直接坦白哦简单的人，然后又在这个地方你要被扭曲，很多人都被同化了嘛。所以有些我们说看到哎， 他的科主任就是这么来的嘛， 就这么来的，对呀、啊，他就知道了未来就这个状况啊。我们就看到很多我辅导过一些国企出来的、私企出来的、几百大出来的。这个国际企业出来的哈，都不一样。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被熏陶了，有些就是讲话讲的慢条斯理，讲话永远没有答案。嗯，我个人认为，然而还是尊重组织，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团体出来的。那你要不要这样呢？或你自己是怎么样呢？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嗯，如果在这样环境去让自己保持一个刚刚我们说的那种心态啊，的确不是很容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把你重塑一下。 是的，是的。然而，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有时候我们稍微磨一下，我觉得试着要去尊重这个环境的文化吧。 对， 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见人说人话啊，也许你不一定认同。但是你至少会遵守， 对，你遵守，然后哦，原来停电了，你去了解背后的原因嘛，因为你这么一说让很多人挂不住嘛，他不是讲了吗，回复的比较晚嘛，好像显得不那么关心单位，那你就要想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他们领导的在对于这个单位的关心程度应该高于我嘛，所以我应该要注意他的面子问题，我这个东西他要不去思考嘛。 嗯，是，就是你适应是一方面啊，你认不认可是另外一方面。 是，嗯，是 啊，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单位来了一新领导啊，有一些新的管理方法了，你觉得特别的难受是吧？但是这活还得干呢，对不对？你不能够就罢工了是吧？你不能够就不去上班了、啊，同样就这个问题啊，你首先得分析啊。我觉得这种能力是你去哪个公司都需要的啊，不是教你坏啊。就是你得分析，我如果在这个群里面说停电了啊，这是一个电厂停电了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公司的这种故障的问题？ 是啊， 还是说啊，这个没有人在这个巡查啊，发生的这种人为的这种问题？ 对， 你得大概琢磨琢磨， 没错 啊，这根据情况分析分析。 是， 你在这个群里面说停电了，是不是把你的？或者是把某个部门的领导给得罪了， 是啊， 是吧？ 是啊、 他的工作没做好，结果停电了， 是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等等。 对， 你是第一个点的啊。 对， 当然这些啊，其实一切都要取决于你这个单位的大领导啊，这个企业文化的制定者，他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 是， 也许他会重重的表扬你呢，是吧？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员工， 对， 我们单位这种风气多少年不变。今天是打破的时候了， 对，这也是冒险的时候了， 也是个冒险的时候。 对， 你真的需要啊，多多的考虑。 对，没错。 在这样的这个组织里面，该怎么做人和做事情啊？也许啊，你跳脱一个环境呢，你又会碰到新的不适应。所以我们恰恰缺乏的是去分析组织特性啊，组织企业文化的这种能力。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主题呢，应该算是惯性啊，其实。惯性呢，就是物理的定律之一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只要生活在这个宇宙，就会存在惯性。 其实现在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2019要开始了，我觉得我真的蛮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惯性有一点点的，你可以去介入的，不管叫阻断、改变什么，把这个东西能够抄一抄。 好。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呢，要让它的惯性发生改变啊，其实惯性呢是和质量有关的。这个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是这么教我的啊，就是他只要你是人，我觉得就会有惯性，只要你是有质量的物体，你就会有惯性。惯性本身并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因为有惯性，因为有原来的速度所带来的接下来的这种行动。如果你还保持一致的话，那么环境变了，你不变就会有问题。 对的，对的。 所以让接下来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力。 对对对，是的，不管叫加速啦，或者是减速啊， 减速， 或者是转弯啦，啊，总之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你不要，我因为我看了今天这几个案例，都是自己处的那个状态是不变的。要多一点的想自己可以怎么去改变， 嗯， 当然外面都会有不同的问题，不论领导的问题、企业的问题都有问题，我不否定，从来不否定。然而在未来新的一年，我觉得更多大家聚集在自己上，我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我能够做一些什么改变，我能够让我自己怎么样更好，这个东西回到自己的身上，这个蛮重要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外力，其实叫外力是真的是内力。 对，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变化的时代。 对对对， 啊，年50岁还在创业， 哎呀，多好啊！人家80岁呢。 啊， 嗯， 好啊，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啊，永远青春不老。那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 拜拜。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金州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